剧化故事《公益福田》。 食过晚饭，饮杯茶啦。 嗯。好，饮杯茶消下滞都好嘅。嗯， 呢轮睇嚟你好似好忙咁嘅。 系啊，直情唔得闲咧。你总管落乡收租啊嘛，咁生意上有啲买卖，咪要由我理埋咯。 哦，咁就唔怪得你啦。系咧，老爷啊。 嗯。 生意好啊嘛。 生意好，正所谓货如轮转。有啲买卖我都唔做，介绍俾啲行家做咯。 咁就好咯，真系家门兴旺，样样都顺头顺路咯。 咁啊系啊，我哋后生嗰阵啊挨得辛苦啦，只好彩都算挨得掂啊，勤勤俭俭，即系又买田又买地，果园都有成十个八个。 老爷又做生意，又开铺头。又买屋收租，十年八年之间发达发到不得了，真系开心啊！嗬， 咁啊系啊，算托赖噶啦，上天俾福，总算撑开我局面，都叫做发达咁咪啦啊！ 不过咁就真，生意就系要紧，但系老爷都要顾住个身子，多啲休息，唔好太辛苦啊！ 咁啊系啊。讲起上嚟咧，我都觉得最近有啲疲劳，好想话唞下。钱银嘅嘢啊，揾之不尽嘅，系咪？ 咁你咪睇下交落俾边个，等佢同老爷你打理，就唔使咁辛苦啦。 咪就系呢个问题咯，交俾边个呢？ 老爷啊，我哋个仔阿歹同阿姨都有翻咁上下大个啦。亦都跟老爷做紧生意嘅，唔知交唔交得落咧？嗬。 哦，咁呢层咧就梗噶啦，一代传一代，系嘛？将来又点都系要交俾佢哋噶啦。不过我啊担心。 担心乜嘢啊？ 唉，就嗰啲仔又唔知生唔生性嘅咧。如果唔生性咁，一旦大权掌握，就好容易成副身家俾佢败晒嘅啫，系咪？ 我睇唔怕嘅。 怕唔怕就而家都唔敢讲住，睇下先啦。 不如我哋都系唔好讲呢啲啦，入房休息一下啦。 嗯，我都系唔唞住啦，我要等总管翻嚟报告。 总管咪落咗乡收租嘅，翻嚟啦咩？ 佢今日翻咗嚟啦，正话佢写人就话俾我知，话等阵交代妥当之后咧就嚟见我咁话。 哦，咁你坐一阵先啦，我入去先啦。 好啦。咁我出大厅等总管啦吓。 啊，好似有人行紧入嚟啊！ 啊，总管嚟添啦！ 啊，老爷啊，总管阿安求见老爷。 阿安，辛苦晒你啦！ 老爷，我系应该咁做嘅。 系你阿安啊？今年嘅租行点啊？好收啊嘛？ 系，老爷托福。乡下农户几好收成，今年风调雨顺，算丰收啊！ 咁啲谷租收齐咯？ 收齐，我带去嘅马车都唔够装，临时借咗一架牛车，仲有十几个租户担住啲谷物嚟交租。正话我打发佢哋去瞓觉，咁我啊即刻赶嚟见老爷啦！吓，老爷啊！呢啲银两租金喺呢度，请老爷过目啦。 几好啊，啊，几好，得啦，得啦， 老爷算唔错噶啦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你阿安啊。 啊， 咁你仲有啲咩新闻听到咁啊？ 呢次我落乡，亦都有经过好多地方，听到啲新闻嘅。 咩嘢呢？ 有一件大新闻。南乡嗰个薪金曹百万啊，已经破产啦！ 咩话？曹百万破产？几时嘅事啊？ 听讲话是上个月尾发生的事。 是 啊， 不是啩？曹百万加之封口良田万顷，屋宅连环的。 是啊， 而且他交友广阔，啲朋友啊非富则贵，梗有帮忙他的嘛。怎会搞到破产咁交关啊？ 唉，老爷，听讲话曹百万啊已经唔掂咗好耐噶啦，不过啊冚住咗嘅啫。到前几日咧，终于啊揭穿咗出嚟，成件事穿咗啦。咁而家皆知巷闻啊。 系，曹百万受咗咩嘢破坏，影响到破产啊？ 老爷啊！啲街坊话曹百万自从旧年俾大贼明火打劫之后咧，嗰次佢将嗰啲金银珠宝抢晒啦，咁曹百万就病咗一大场，咁之后就冇亲自打理佢啲生意，渐渐大权旁落，嗰个仔啊败晒佢嘅身家，又奢又借，咁啊搞到破产啦。 唉，咁啊真系可惜到极啦！阿安啊，都系唔好讲咁多啦，你去休息啦吓。 系老爷， 咪住。 系 阿安，你都辛苦咗好耐啦。 系 嗱，而家我俾一个月假期过你，仲俾一千钱过你做洗费，你出门行下，见识下吓。 多谢老爷，多谢老爷。 唔要唔要，你去啦。 啊，老爷啊！我搞定咗啲功夫之后咧，禀告老爷，然后就起行。 啊，好啊，好啊， 多谢老爷。 老爷， 太太，你叫我啊，系嘛？ 你好似有啲心事咁噃，系嘛？ 系啊，太太，正话安所讲嘅嘢，你都听到噶啦，系咪？ 我听到，唉，曹百万真是阴功咯，又拆劫，又俾个仔败晒啲身家，真是惨。 唉，咁咪系咯，太太，你话我几多心事啊？又担心呢样，又忧心嗰样，唔怪得佛陀话咯。 佛陀话咩啊？ 佛陀话，佢话世间财富有五种力咧，可以令到佢消失嘅。第一种就是火力，即是烧晒佢啦。 是啊，火烛真是很紧要的，会烧清光啲物件的。咁第二呢？ 第二呢就是水力，水力好大的嘛，会冲走一切田园、树木、房屋的。 水浸真是好得人惊的，乜都冲走晒的。 咁话系咯。第三呢就是贼啦。 贼就会偷嘢。谋财害命，乜都制噶。 第四就系皇家力量，皇家力量好大嘅，可以旋转乾坤，可以侵夺人家嘅财富，非常恐怖噶。 咁就系啊，官府好有势力噶嘛。 咁第五种力可以令到啲财富消失嘅呢，就系败家仔啦。 败家仔。败家仔， 水火盗贼、皇家同埋败家仔呢五种嘢呢，都会令到财富消失嘅。 老爷，咁你担心乜嘢啊？ 我担心，唉，唔好讲啦，太太，你都系去瞓吧啦， 啊。好，咁我入去先啊。 我啲钱交俾边个好呢？我真的不放心，我真的要想清楚才行。 各位善知识，你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有乜嘢事呢？ 佛陀啊，我哋今日嚟见你咧，一则就系向你问安，二则 就是想请教佛陀一些问题。 啊，好啊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呢？ 啊，是这样的，昨天呢我的老友罗修就来探我，大家讲起不知道怎样处理自己的财富，唉，大家都觉得很烦，所以就想来请教佛陀啫。 啊，你哋能够积聚财富，又能够想办法处理财富，真系好有智慧。 多谢佛陀赞美啦，阿罗修啊，阿成，见下佛陀啦。 佛陀， 罗修，你系咪有啲难题啊？ 系啊， 可以提出嚟讨论下。看看有没有启发呢？ 佛陀，我来见你是有件心事，想极都想不通。我很烦恼啊。 那你即管讲出来吧，人人都是这样发问的了。 佛陀，我是穷苦人家出身，几十年间赚到很多钱，又买田又买屋，生意又顺境。真的可以讲得是好发达的。 那你应该好开心的。 但是佛陀，我一点都不开心。金钱财富越积越多，我的人呢就越来越不快乐。 为什么？ 佛陀，我担心这么多身家不知道怎样收藏才好 啊。你没想过交给儿孙吗？ 我想过的了，但是我又怕他们会挥霍败晒成副身家嘛。 嗯，那你有没有想过储蓄起他，由得他越积越多啊？ 都有啫，但是我又觉得不是几妥。 嗯，罗修，你好有智慧，钱财多是有用的。嗱，你可以留一部分做生意，一部分给儿孙，一部分做生活费，其余那些就要来做功德事业了。 啊，佛陀，我是做生意的人，样样都讲利息至啱的。 做功德是有利息收的。 做生意只有利息的啫，做功德事业都有利息的咩？功德事业是什么来的？ 做功德事业是行布施道，如果发心将金钱做社会福利，好像赈济穷人、捐赠医药、扶助老人弱小等等。 佛陀，你只是官家的事干来啫，他们收税的嘛，不应该做一些公众福利的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 官府是有责任做赈济的工作，但是人亦都应该本住慈悲恻隐，发心布施，这样才可以同大众结善缘的。 佛陀，做下布施，拿啲金钱出来做公益事业都冇所谓嘅，但是布施咗有咩收获啊？ 嗱，种子可以萌芽，可以成长，可以结果。布施是善种子，一样会感引善果的。感引生善果，即是有利息收，而且还是收获丰富。 佛陀，我都是不是很明白。 啊，你都见过拘卢拿树的呢？ 哦，见过。 它的种子是不是很小粒的？ 是啊，很小粒的而已，好像黄豆那么大的。 嗯，后来这粒种子落了泥土，生根发芽，长大到婆娑茂盛，绿荫缤纷，又开花结果。这果实里面又含有无数种子，一路散播开去。你说呢？这粒细细粒的种子效力大不大啊？ 哎呀，是的， 阿佛陀，乜我冇谂过呢？ 布施种善因嘅道理就系咁啦。 阿佛陀，我一定将部分嘅财富做布施。 啊，罗修啊，你咁发心咧，我都学你一样啊。 佛陀，我唔单止自己发心去做，我仲要教大家发心一齐做添。啊， 你有咁嘅善举真係好啦。不过你想点劝导大家一齐做呢？ 我想用一个盘放喺大街度，劝告大家布施一啲金钱。我呼吁大家咁样做，用钱嚟做布施。 啊，罗修啊，呢个办法好就好啦，但係边个管理呢？ 好容易嘅啫。嗱，我哋搵一班人嚟共同管数，共同发放赈仔。咁咪得咯。 啊，好啊，真係善与人同啦。 父亲啊，我已经拎咗个盘嚟㗎啦，我哋几时咁样做啊？ 事不宜迟，我哋即刻做。 哦，嗱，个盘喺度啦。 嚟，各位乡亲父老，各位叔伯，嗱，我而家首先布施。 我跟住响应啊。 我都响应啊。 各位，大家都种福田。这个盘可以叫做公益福田，功德坚牢，钱财有真正的用途才是自己的，而真正的用途最好就是做善事了。